欢迎欢迎各位，周末愉快，周五的晚间大家好吗？我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我们的志向生活，那我旁边站的一位就是我们的美女主播，欢迎一下苗山同学。 大家好，我是苗山、哎、我旁边没有人。 对，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什么东西 没有按套路出牌， 对不对？ 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世界上在我心里最帅的男同学，男主持，最帅的男主持人常小航、 哎、我的脸都红了啊，真是的。那欢迎一下我们两位嘉宾吧，好不好？ 好， 他们两位嘉宾也是呢，这个全中国可以说是，在 我们已经说了越来越大， 帽子太大了， 这个宇宙级的嘉宾啊， 在我们心里， 嗯啊，只在我们心里是吗？在我们面前，对，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达人黄浩啊！另外一位是我们来自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成员，也是资深的影像编辑腾飞，欢迎二位嘉宾，欢迎你们，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呗。 大家好。 哎，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哎，我觉得黄浩那个喇叭不是那个话筒好像没啥声哈。对，哎，对。对，可以换一只，要不然换一个我们面前那一只稍微远一点的，能不能够过来试试看啊？哎，对，这个 不知道现在听众朋友们， 哎，这个 声， 这个好， 是不是声音大了一点呢？ 这个好， 两个人用三只麦，就是开新闻发布会的感觉，特别的好、啊。那一会儿呢，要跟各位嘉宾，还有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听友们去聊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个数码影像，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时代、移动的时代当中，我们应该面对这样的一种影像，到底怎么样去选择相关的这种设备和产品啊、 嗯？ 那当然了，我们也是要希望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直播，了解到更多各样的这种数码相关的信息。那怎么了解直播嘞？ 看我的手上这个小粉牌牌、嗯、所有在这个收听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欢迎这个用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我们每一次的数码节目都是内容丰富，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有什么专业性的问题，您看现场的嘉宾也在 啊， 技术能人也在，最帅的帅哥也在， 最美的美女也在啊， 我 特别好，特别好， 反面教材也在欢迎大家交流啊， 都笑了关键是说呢，我们这里呢，这个不光是有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您可以去提问来。当然有各种各样关于这样的一种数码相关的小的问题，有任何的不懂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我们的嘉宾们。 其实我们节目可以说是为大家抛砖引玉的，因为更多的数码产品现在坏的几率不是很高， 没错。 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它功能强大，但是大部分人花了大的价钱拥有你手边的这个产品，你并不知道它贵在哪里，它功能在哪儿。我们的节目就是告诉大家怎么 不要买，是吗？ 哎，你这个想法非常特别哟。 不行，我们是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节目。 对啊，对，比如说你花了很多钱买了一部非常智能的手机，但是它拥有无数特别棒的功能、嗯、你都不知道它怎么用，这不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吗？ 又没有说明书，现在 对不对，都没有什么什么，以前是一大本东西慢慢研究、嗯、现在没有这玩意儿了、嗯、怎么办呢？我们只好通过互联网去了解，只好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嘉宾的解读啊，去了解更多关于数码方面的大事小情。那在 我们志享生活就是你们人工说明书、 哎、啊，对，人工说明书。刚刚我们在这个接待两位嘉宾之前还说呢、嗯、现在这个啊，这个说明书这个事儿是越来越少见了哈。 对 对，那的的确确，我们一会儿要跟朋友们做解读。来，在我们的这个正式的话题来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各位网友们先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数码行业的资讯内容，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来看看我们今天会关注哪一些的资讯的内容啊？其实呢，这个事儿已经被大家伙儿这个转发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了、 嗯嗯、 啊。尤其呢，看今天是这九号嘛哈， 对， 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了一个星期了啊、 嗯， 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可以说它的这个时间已经比较长了。 对，在这个星期当中呢，我相信很多朋友打开电视，广告的播放频率非常高， 嗯、 就是由著名的导演陈可辛他所指导的这个短片作品叫《三分钟》。 哎，对。 首先在北京在一周前举行了首映会，所以我们的消息也是在发布会上很多记者就是写了报道说陈可辛呢、嗯、用这个苹果 X 拍摄了一部 iPhone 10、啊、 对关于春节元素的短片作品、 嗯、 然后呢希望就是也给大家一个应景的节日献礼。 那是的，那像这样的一部影片发布了之后，很多人会说哇，原来手机可以拍这么好的影片哈、啊。那其实呢我们这样呢，咱们这样还是边看那个视频的内容，然后 咱们来边去解读一下这个新闻内容。 对， 好好， 很多朋友说我不看电视呢，没关系，咱们现场就给大家播放一下。 对对对对，这个还真的是根据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一个小内容啊。 36, 67, 42, 68, 48。 如果您没看过的话，可能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是吧？说的是一个列车的乘务员，在春节期间依然要进行着这个春节前夕的春运当中，依然是坚守岗位，为这个乘客迎来送往，但是呢，却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这样一段非常暖心的故事。 其实我们看这个片儿的时候，因为你发现没有，这个片子很鸡贼。 嗯， 我在苹是真鸡贼。我在苹果的官网上试图想找到它更清晰的版本，不好意思，没有，苹果官网只有 720p 的版本。 最高的目前就是 720p， 如果是 1080p 也不是没有，但是得要花钱去各种充会员能够看得了。 优酷上是1080p 的版本，但是苹果上只有 720p 的。 对。 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视频文件去放大，因为它引发了一个争议，我觉得它有两极的一个讨论。 嗯， 有很多人讨论说苹果是一个很懂中国人，或者是他觉得他比较懂中国人情感的这么一个公司，因为的确这个片子传递了中国人就是讲团圆啊， 嗯， 还有讲这种有家不能回的，就是陈可辛还是一个很会讲故事，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剧脚本到底是不是陈可辛写的，可能就挂了陈可辛一名儿。 哎， 但是大家觉得说，哎，你这个情感把握的很到位，但我们必须承认哈，苹果的每个广告它的情感把握的确很到位，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争议来自于说 它背后拍摄的器材和 它就是苹果说它是 iPhone X 拍的， 嗯， 人家一看说，我为什么不能拿 iPhone X 拍出这样的东西来？其实你看，包括他刚才过了一个镜头是那个在火车底下进行，那肯定是我要放一个固定的东西在这定住才能拍的，所以人家就会就是我们在舆论上就会看到这么一个争论啊，就是到底这个东西是否夸大了 iPhone X 本身的拍照能力。 事实上呢，我们更多的一种讨论在于这样的一个大导演还有这样的一个大投入，我们如果看他的官网上的那些幕后花絮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使用了很多比如说摇臂无人机等等这样的设备，在正常情况下，正常一个剧组也好，一个样的一个拍摄者也好，他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他会使用一部手机，我这里不具体指的是 iPhone 还是某 phone， 就是他会使用一个手机去拍摄吗？或者反过来推想一下，大家在正常使用手机拍摄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哪些附件？如果只是一两个附加镜头，或者说用到你看像这个刚才有一个片段里边，它其实是利用稳定器去拍摄的，我觉得这个还都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像一开始开片的时候，它有一个远景的火车，用了一个无人机，那么正常逻辑上来说，我就会用一个自带摄像头的无人机去拍，我不会用一个六轴的很大型的那种可以挂摄像机的那种无人机去挂一个很小巧的手机， 多此一举是吧？ 嗯，有点用就是 小材大用， 拿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 啊，对， 对， 对， 对，就是有点勉强非要用它， 嗯， 是吧？ 其实嗯，就是苹果过去每年到了春节的时候，其实都会发布一个比较暖心啊，或者比较有人情味的这种广告。 嗯， 但之前其实它都没有强调说这个广告中的所有的镜头都是由苹果设备去拍摄或者制作的。 嗯， 但是会把苹果设备植入其中。其实网上也有一些朋友去给了一些一个他们的理解或者建议，说啊，列车员和孩子见一面不容易，日常见不到面，如果这个时候拿出苹果手机来一个 FaceTime。这个植入会感觉让你觉得合情合理， 啊，没错。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核心问题啊，这个东西拍三分钟的短片略长，它如果只是拍摄一个广告片20秒、30秒或者长至50秒这样的，像我们刚才用 FaceTime 来体现，其实会给我们感觉哎，就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更好。 嗯， 这个故事如果用一个手机拍摄，因为我个人觉得短片啊，拿什么拍摄不是重点，我们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就在于后期的剪辑水平，对吧？ 嗯， 所以一个大导演后期剪辑水平，导演出身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同样用了一个很普通的手机镜头拍出来的，你如果剪辑水平像我一样烂， 也依然是大片啊， 好剧本也浪费了。 你这个算叫抽象型的，知道吗？ 对，概念化。 所以其实他为什么还要刻意的把那些就是幕后花絮放出来？我觉得苹果也是想宣传一些，就是啊，我的手机拍照多好。他苹果肯定是有这个意图的， 那是 的，否则他不会把陈可辛他的幕后 花絮，他没有这个必要嘛？ 对 对， 你看他附加了很多东西，即使里面附加了比较便宜的附件，那也是像要卖899的那个大疆的那个 Osmo Mobile 的二代的那个， 他那个时候应该还是一代呢， 那是一代是吧？ 应该是1500+。 对，所以怎么讲？但是其实我们看，但是说句实话，就即使是同样的这个东西，给你普通人，你也不见得能拍出这个样子的来。你看它其实每个镜头的设计，包括说它的整个的角度构图，这是很考究的。 对， 这个必须是这个专业的人士才能做得出来的事情。而且我必须要说，这个片子很鸡贼，它的每个镜头的取景，包括说这个场景的取景，它是规避掉了很多手机不适合去拍摄的场景。 对的，对的，它其实上能把整个这样的一个三分钟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拍，其实也是考虑到它本身是要用手机去拍这个去构思的。 没错， 没有去说泛泛的去讲一个故事，而是讲了一个适合手机拍摄的故事。 哎，对，而且它其实在它的用光方面，那肯定不只是手机能够完成的事情了哈，对吧？ 现在还得打个光啊， 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灯光师在旁边周围的护送着哈。而且的话，在他这个设备的手机的这个周围的当周边，会有无数的各种各样的设备去辅助进行拍摄。 对的， 那是他这个东西是用这个 iPhone X 的镜头去取景去进行拍摄，但是为他所付出的这个相关的成本跟代价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附加非常高。 其实我更支持，可能印象中是 iPhone 6S 还是 iPhone 7的那个页面上，苹果有一句话是告诉我，就它的大意是告诉大家我的摄像头有多好，不如教大家简单拍摄一张好照片更有意义。其实我们觉得以往的这种苹果的理念是更贴近于普通人的。我之前我的朋友他跟苹果也有合作，当时苹果要求你一个 APP 就是你的一张照片用到的 APP 不能超过3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处理各种东西不要超越一个正常普通用户他在这儿的一个水准。当然可能 iPhone X 的感觉，就这次的这个三分钟的感觉离着我们普通人会远一些。我在网上做了一个调查，大概有70%的就参与调查的网友会认为这个首先是一个广告。而在这个网友中呢，又大概有60%左右的人会认为呢，他不会因为这个广告就觉得 iPhone X 的拍摄能力很强，因为确确实实他大导演大制作的投入让离他普通人的感觉要远了一些。 虽然这个故事很感人有泪点，但是我也觉得对于商业行为来说，它离商业本身的露出要离得有距离，让我不会联想到它。 如果你在它的那个 iPhone 的官网上去看啊，它其实上有5个还是6个这么样一个后期解说，每个解说大概30秒。其中呢，第一个解说是人像光效，这是 iPhone 那个 Ten 和 iPhone 8的新功能。哎，这个大家一看，我可以操作的。 哦，有教程是吧？ 对，它是你一看完我可以操作的。然后呢，慢动作，哎，我一看我能操作的。等到他说改变视角和改变时间的时候，首先改变时间是需要类似我们用一个三脚架支着相机去拍那个延时，很多人就说，哎，这可能时间上我不太支持了。然后改变视角那个地方，他直接放了一个无人机的画面，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就说，我就直接 GG 掉了。 所以其实你看，我觉得这个广告本身很苹果，因为苹果一向擅长打这种讲价值观的广告，它不是讲功能的广告， 人情牌。 对，但是你看，他会在他官网上把讲功能的那几个小的片段单独的放出来。那么你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个30秒版本的时候，其实看的也是他的一个所谓的价值观跟情感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苹果还是知道说对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故事。 对的， 哎，对对对， 其实这也为我们未来国产手机的厂商它的宣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嘛。 又开始了啊，要去学习，需要学习， 就不能天天老在说自己的功能有多好，不能充电几分钟，通话几小时，这种的功能点很记得住，但是它对你的品牌就是。但还是事实上是需要往品牌方向去走一定的部分，这样子人家才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觉得说苹果，我们其实现在很多人用了 iPhone X 之后觉得 iPhone X 没有多好用，它很麻烦，然后很不适应，可是会觉得说9000多买这么机子还挺好的，就因为很多这种价值考量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所谓的务实性的功能去进行评判的。 它的品牌形象好， 它会有一种心理满足感，是超越产品本身的。 哎，对对，还是腾飞会说话啊，这个着本特别的对。 但是黄浩是这样的，由于你上了几期节目之后，我现在已经完全不是一个苹果粉了，真的完全不是了。 昨天晚上我跟珊珊在一块吃饭，然后呢，我们就这个有一个小游戏，就玩跳一跳。 啊。 他那个手机啊就基本上刷不出来，那个界面就非常就卡在那个跳和不跳那个中间那个位置， 可能是信号的问题。 对，但是他的手机真的是挺老的了哈，还是 iPhone 6呢那个时候。 谁？ 你呢？ 我 呢？你 iPhone 7啊？ 七啊。 七，哎呦，那是够，可是够慢的， 还是顶配呢。 那一定是你的问题了。 顶配呢？ 那一定是你自己的使用习惯 的问题。 问题 还是256的呢？ 还连了 WiFi， 昨天还是不行。那这样吧， 但是抢红包抢到了。 对对， 关键时刻有用就够了。 你都开了飞行模式了，也不让电话进来是吧？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下面一条资讯的内容。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陈可辛的三分钟作为一个引子，其实呢也要去引出来这个马上到这个春节的时间了，很多人会说我们要出行啊，去团圆啊，去旅游啊之类的。那么到底怎样能够是一个家庭出行的团圆的日子里边好的一种影像的选择，那无论是设备也好还是出行的方式也好，那可能会有一些困惑，也可能会有一些推荐。那不如一会儿我们将会从相机的选购、手机的选购还有相关的拍摄技巧方面去出发，给大家一些更加务实的信息还有相关的技巧。那么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博活力982，收看视频直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 青年 计划。点击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茶道梦工厂之志享生活的单元。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第二条的资讯，叫做一个上市的消息哈。 全球最大的智能穿戴设备企业华米科技啊，这是昨天吧哈。 对， 在美国 今天凌晨、 嗯、 对， 就在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了，成为小米生态链首家在美上市的企业。 了不起， 了不起，棒， 不错、啊、 而且 IT 之家获悉这个开盘价是12美元、啊、比较11美元的发行价已经上涨了9%。 是的啊，那么其实这个华米到底怎么回事，大家伙可能一开始听这个名字不太明白。 华米跟小米到底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腾飞了解是吧？刚刚给我们来摆手，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华米的这个运动的一个手环。 给我们来说说看，都是什么东西吧？ 举高一点， 这可穿戴设备是吧？ 哇，哎，挺好看的。 华米现在它的产品主要是，它首先是小米手环的制造商，就是你买到的小米手环实际上都是华米制造 的。 对。 然后呢，它自己的产品呢，有它的华米的运动手环，有 Oakley 系列的这个运动那个这个牙刷。 牙刷， 然后还有一个 Amazfit 的那个，就是跟高圆圆联名设计的这么样一个那种时尚的 手 环，而且它是一个相当于挂饰一样那种一个饰品。 它只产手环是吧？ 它是这种运动健康产品。哦，那个小米系列的米家的那个体脂秤好像 也是他们家产品， 也是他们家产品。 就这是一家专注于去做健康的这种智能可穿戴设备的一个厂商。 我可以理解为它是小米的一个子公司吗？ 哎，不是， 不是， 这是很多人又非常有疑惑的一个地方。 以为是， 因为小米有个体系叫小米生态链， 嗯， 你可以理解是小米孵化，或者说小米有参与投资的一系列企业，它一般都是小米加上另外一家企业合资，或者是进行投资这么一家新公司出来。这家公司呢，为小米品牌生产一定的东西，即我们听到了所谓的小米生态链， 所以它是独立运营的，其实 对 吧？ 对， 你还记得之前咱们那会儿说这个新年的礼物心愿的时候，咱们不是说的有小米电饭锅， 对， 小米台灯， 它音箱。现在都断货了。 对，小爱同学，那个 对， 那个其实都是类似于，比如说有什么智米科技，那是做空调和的， 哎， 然后云米是做净水机的， 对， 然后包括说那个小米有笔记本，那是一家叫甜米的公司。 哦，我明白，其实它就组这个大的小米公司投资了不同的公司， 对， 然后他们还有一些共就是合作上的往来，比如说供货呀，供配件的一部分关系，但是在这个市场运作上它是独立运营的。 对，就包括说华米它既有小米的产品也有自己的品牌，就是华米或者 Amazfit 产品。你像另外一家也是做的比较大的企业是 OneMore 也是，它分成两个业务部门，小米的耳机基本上都是他们家的， 哦， 然后呢OneMore 也有OneMore自己的产品，请周杰伦来代言。 那这些公司全部是小米要控股吗？他们 不一定， 不算控股， 不一定。 可能你在初期孵化的时候，你这个公司你可以专注于产品的生产，你不用去管市场，甚至你可以选择在小米商城上上架，你连销售都不用管。当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像华米和OneMore这两家，其实上它的去小米化已经做得比较好了，它各方面相对独立了。像OneMore跟很多刚接触这个品牌的人说，哎，这跟小米有关，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 对， 因为它无论是从名字到它的产品的那种特性，其实跟小米本身都已经有很大差别了。 没错， 而华米呢，可能还是因为带了一个米字，所以大家还会联想到小米。 哇，已经成功孵化出这么多。 所以你看，这个听我们的节目或看我们的节目啊，不只能够了解到一些数码行业的这个技巧啊、信息啊、资讯啊、攻略啊什么的哈、啊。还能够获得这个互联网投资技巧，是吧？ 我用咱们节目举个例子，就好像是你把我派到周日做玩转市集、嗯、然后呢就是你控股我， 然后 但听上上好像是独立运营了周日另一个板块， 然后那你在周日赚完了钱要不要分给我点呢？ 但其实你是偷偷把我渗透到周日去是吧，可以这样理解。 怎么像潜伏呢？感觉像是 其实之前蓝鲸那边整理过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列表、 嗯、 是所有小米系参与的公司非常非常多，几乎渗透到了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方方面面。 而且很多产品可能你还没有见到，但是它已经布局完了。 就好比说，你去小米的官网上，你还能买枕头，你还能买洗漱包。 嗯、这就是油品单独再去孵化的。 对，油品它就更像是更松散了，就是有的也不是小米生态链的， 对， 但是它也自己有个电商平台这样的东西。 哦，我现在才理解生态链这三个字、 而且这里面其实小米攥着一个特别也算比较鸡贼的一件事情，就是小米其实攥着很多产品的设计专利。就是今天我的这个合作方，我的这个生态链公司，假如说 Amy 他做的比较好，那就由 Amy 来做我的产品。过一天 Amy 可能不行了，他出了问题了，我换 B 米去做，但是这个外观专利是在小米公司手里的、 哦、 你像用户其实是没有感知的，我们算行业人士，我们可以发现哎， 就是 他的插线板可能供货商换了一家，但是用户是没有感知的， 就是他的整个的生产商可能换了一家，但是他整个产品的设计、上面的定义、产品的用法、产品的就是完全没有变，完全 知识产权在大哥手里。 对，其实是这个样子。 而且联网的APP 全在米家里边， 小米 就是用户不会去更换账号，或者说不用担心它的这样一个接入的问题。 哇，我其实觉得这个团队很棒，很多事情真的很厉害，就很多即将发生有可能的这些隐患全部规避掉了，因为他之前想的比较多，做的比较准备比较丰富。哎呀，真是。 所以说，我跟你讲，这个数码其实这个行业，科技这个产业啊，就是没有，就是无穷无尽，它是一种状态。 以前我想呢，做数码产品的人一定就是关起门来闷头，对，科技宅。现在发现并不是。我第一次就是感觉不是的那个刹那，就上次你放那个视频的时候、那个人在介绍跟随性的行李箱的时候，他说他是主设计师，你记得吗？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会说，因为我印象里设计师应该 也是那个，也是小米生态链旗下的90分。 我当时在想，技术宅应该是不太说话，不想见人，就想在闷头写东西设计产品还可以，没想到能说会道的。所以那天我已经很诧异了，所以现在发现这已经真的一定要叫一个产业的原因，就是 手机的产品经理还上综艺节目呢， 就是 这样。 所以我跟你讲，所以科技宅这三个字已经是过去式的，对，真的是这样。 怪不得黄浩是这样，这是中国最棒的嘉宾， 这是数码行业的领军型人物啊！来，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下面一条资讯内容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要赶紧了。在听下面的一条资讯之前，我们还是要准备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潮流文广场之智享生活单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收看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阿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巨响生活。 好的，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时段的智享生活正在为您直播了，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今天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潮流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数码消息。那下面的内容叫做出海为一个主题，想问问看，其实哪些中国品牌在海外经营的最成功呢？这样一个情况呢，在2月6号一个公布哈。那这样的一个年度的峰会呢，是在北京举办的，会上这个 Google 与这个 WPP 集团也揭晓了2018年的 Brand Z中国出海品牌50强的一个排行榜。那这个榜单呢，可以说还是有很有含金量的啊。那是因为呢，调研了从7个海外国家、12个类别、729个品牌当中综合评选而出，评估了海外消费者们对中国品牌的态度、兴趣和相关的需求，当然也反映了品牌在海外重点市场的消费者们的认可程度。而这个榜单也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权威品牌的排行榜之一，在国内呢还有国外呢都有很大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啊。 2018年的这个 Brand Z 中国出海品牌50强排行榜到底涵盖了这个硬件的厂商啊、互联网公司啊、航空公司、金融银行类的公司，还有汽车类以及游戏类的公司。联想、华为、阿里巴巴依次位列前三甲，小米第四，猎豹移动进入前十，华为、大疆、 OPPO 成为成长最快的三个品牌，腾讯、百度也有上榜。 你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榜单的情况。这五十强能够让我们看到，其实里面的这个 logo 啊，我们熟悉的呢其实还挺多的。那你看包括这个有刚刚我们在说到了前十之后，包括后面还能看见呢，有这个中国银行啊、中国东方航空啊、中兴啊、 TCL 啊，以及一些像 OPPO、 VIVO等等我们很熟悉的品牌，包括有银联、有这个海南航空等等等等。其实说呢，中国的品牌越来越被世界所认可，越来越被国际的消费者们所肯定，这也是一个消费的趋势所在。要不然怎么这个他们那么多的人想要从中国代购中国品牌的产品回去呢？是不是？ 我觉得如果把他们这些品牌放在一起的话，银联应该第一名吧。 全靠它消费是吗？ 对，整个欧洲我看各大百货商场醒目位置。 哎呀，现在支付宝也很厉害啊，真是。 对对 对, 对，甚至在机场， 嗯、 对吧？说各种机场里面、 嗯，对对对， 很小的城市里面的机场都可以看得到这个银联标志以及支付宝、微信支付的这个 logo。 哎、 对, 对、嗯，所以你去看这个榜单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欣慰的地方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现在生活是不是这种互联网服务性企业太多了？ 嗯、 然后呢，觉得因为我们经常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实体经济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你看出海里头实体经济厂是非常多的，尤其是消费电子的厂商，那基本上我们能看得到，像这个联想是因为 PC， 而且是因为奥运会的当年做全球冠名，所以最早被大家知道。华为，包括说小米，包括这后面像几大家电企业，海尔、海信、TCL 都在榜上。 嗯、 然后呢，服务性企业里头除了银联之外，你看四大行都在上头。 对呀、啊， 四大行都在。然后还加一春秋，这个很有意思。春秋的整个业务在东亚洲地区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其实你看安克在这么高的位置上，这个真的让我很意外的。 很多的新兴企业的排名非常靠前，安克比如说安克现在是在第七名， 七 对，第七名的安克，它是一家专门做这种配件的厂商，就比如说充电器、充电线的那么一个厂商，这个在海外卖的非常好。还有包括像一加的排名甚至比像这个 银联好像还要高一点。 对，它真的是比 OPPO、VIVO 都要高。 嗯， 就是一加在海外的知名度的认可度都比较高。下面还有像 TypeFun 啊，或者说一些这种手游的这种互联网的企业。所以，因为很多的这种软件企业，它的业务主体其实不在国内市场，是在海外市场的。 嗯、 我的媳妇儿有个闺蜜在西班牙，前段时间呢回一趟中国，然后呢她刚到中国。他父亲就在他微信里打了1000块钱，那意思就是你这个年龄出去千万不要再花现金了，你一定要习惯用移动支付，因为他在国外其实还是以现金为主。 他还没有他爸爸洋气，是不是？ 他还没有转化，就他还到了这边还问我们说，哎，你想买个手机，他要给他在那边的同事去代购手机，说要去哪里买。我们大家说，你不在宾馆里要住3天吗？直接京东下单，第二天就到就好了。 对啊， 他去了，包括像是一些地方，比如说吃个饭啊、扫码支付什么的，还有什么满减啊，就是各种各样，他感觉他在国外待了几年反而落伍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刚才说嘛，还不如他爸爸洋气。 嗯，而且他的在西班牙，他是做那个移动通信行业的，他会回来呢，其实上是 来学习 的。他们的公司和中国的，我就不说了，是某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移动设备的一个供应商去沟通，去代表他们公司过来的。 嗯 啊，他在西班牙的公司里很多人用的设备其实都是小米、 OPPO、 VIVO。 嗨， 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去了一趟欧洲，我们去做一个旅拍意大利，我也是从西班牙出关的时候呢，我就看了，哎，那个海关员用的是某国产手机，跟我是一样的。我给他指了指，说我，哎，我是一个新款的，他还是上一代，特别激动。然后他还指了指他的 手环， 那个、手环，说，哎，我这个手环也是国产的。然后我也给他看了一下，我这个是比他更新的 一款的， 也特别的羡慕。 你还想过海关吗？他不把你气死你，真是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其实国内已经是这个日新月异，特别特别的快。 嗯嗯、 那我们。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说，你看很多那个国际上面那个大的展会啊，什么 MWC 啊什么IFA大展呐、CES 啊，以后就跟中国办吧。 哎，其实真的是这样， 对吧？ 我觉得，而且怎么说呢？感觉数码产品在这个国产带动力这么强， 嗯、 也就是近几年突然雨后春笋般的， 对呀、啊， 而且集中的进入市场，在各个领域、各种产品、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方面，我们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资源、 嗯， 我们这儿的有一个平台。其实上，相比于欧美来说，我们的人员成本可能更低一些。 对， 相比于日韩来说呢，我们的开放度其实更高一些，因为可能在传统观念里，日本人做电子产品很精密，但是他要做智能系统进去的话，他们那边的开发节奏是要远落后于中国的， 而且我们的受众需求非常多样。 我们有受众，我们很多产品在国内其实上快速的就能把它孵化起来、 嗯， 然后等它完善了成熟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再出口海外。前段时间不还有个新闻吗？是在新加坡那个摩拜啊，或者是像那 OFO 这种单车，其实它就是我们的一个输出了。我们在国内把它成熟了，做成一个产品之后，把它输出到国外去，再遍地开花。 嗯， 我现在觉得其实这种头脑风暴在我们国内是特别难得的一种现象。 嗯， 比如前一段时间我去滑雪的时候碰到几个投资雪场的人， 这么厉害， 然后他们聊起来就是问我，就说，哎，你是一个比较 投资， 因为他们觉得年纪比较大，说你是年轻人，你是年轻人的代表，你有什么心愿？如果想滑雪的期间，你还想玩什么？或者希望配套设施有什么？你有什么梦想？你告诉我，我来帮你实现。听上去好像白送我一样，其实他是在借我的头脑，想一些他可能想象不到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国内为什么在科技产品在应该近十来年吧，发展的这么迅速，是因为我们年轻人的需求特别多样，我们没有想不到，就没有做不到。只要你能想到哪儿，我就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在欧美人方面，他由于这个怎么说呢，经济发展的比较快，他们比较早年间呢可能比我们发展的特别发达，所以他可能需求没有我们那么强烈，他们喜欢关起门来除除草养养花呵呵，所以就没有我们对这种电子产品的欲望那么强。 没错，就是 其实不光是电子产品，还有包括我们的生活中的很多服务。我家楼下搬来了一个大箱子，类就是比电话亭大，可能大概三四个电话亭这么大的一个箱子，里边是你可以扫码进去，它里边有个跑步机 啊，你家也有那个了？ 也有了，对的， 橘色的，我见过。 不一样，它还不是一个公司， 不是一个 查 过 的， 它是其实好几公司在同时做类似的事情。 对 对对， 其实它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比如说现在比较工作压力大的这种上班族，因为你到家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凌晨，不到凌晨吧，可能十点十一点，但这时候我想睡觉前再运动一下，让我可能睡眠质量更好。你就是你再去别的那种健身房已经不现实了，再说你可以在楼底下一小时，然后再去回去，特别的灵活。 碎片时间，是不是我们节目有一次你找的照片？我记得是 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对对对，我看过那个图片，但是我们其实想过，这个对你来说哈可以，对女孩要求比就我们要求有洗澡的地方啊，换衣服的地方， 你就直接穿了一身下去，然后回家再洗呗。 谁知道从那个盒子里出来你会碰到谁？ 这个好像我们 你蒙个被子下去，对，没人认得出来是你， 那又失去了一次偶遇的机会。 你看，你这还什么都想要，怎么办？所以你的用媳妇就不行，这不能光这一意孤行啊，得要产品本地化才行。 但其实这个好的事情是好的方向，是带动我们的运动意识。有的时候我们会赖，哎呀，身边不方便，都关门了，就没有健身房了。哎呀，空气不好，我可能不能。门口给你安一个这个，你还有拒绝的理由吗？ 就是你还敢拒绝吗？ 没有了，就我胖都是我的错。 这是实话。 好，我们说点数码产品的事儿。 咱们继续啊，下一个话题啊，关于本地化这个事儿。刚刚我们聊了半天，其实刚刚我们说了走出去，还要看回来。 对， 很多国外品牌他们也开始要进行本地化的这种调整了。比方说，苹果就正式宣布了，中国所有的苹果店将接受支付宝付款了。才接受啊，早干嘛去了？是不是都已经多少年的事儿了？ 逼不得已，只能接受。 这也是苹果呢全球的零售店体系当中第一次接入了第三方的移动支付。之前的这个 App Store 已经可以在使用支付宝线上支付了。 一直以来呢，苹果零售店反而不能使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支付。苹果给出的支付方式一般都是自家这个 Apple Pay 和银行卡，这对咱们国内很多用户来说就很不方便。 对， 因为对于Apple Pay 而言呢，进入中国支付市场获得中国消费者的喜好偏好的这一仗并不是很容易。尽管此前 Apple Pay 曾经推出多样化的优惠活动以推广这种支付系统的使用，但是对于习惯于使用支付宝和微信的中国消费者来言呢，这个 Apple Pay 似乎并不是他们的首选。 没错， 如今呢或许买杯星巴克可能才会用上它。 没错， 这个我还真觉得只有在星巴克会想起用这个。 我也是基本上这么个情况，但其实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因为它的这个 Apple Pay 也好啊，其实它使用是这个银联的这个闪付 Quick Pass 这样一个 NFC 的支付功能交换功能，它会出现一些小的 bug。比方说，当你的身边或者当你的手机旁边附近有带有 NFC 功能的一些设备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弹出那个讨厌的界面。 你哪怕拿任何其他的一部 NFC 手机跟它碰起，嘣，它就自己弹出来了， 很讨厌。 它其实把它做成了一种触发机制。 对， 就包括说，我们知道苹果是不能进刷公交卡进站的。但是你如果把 iPhone X 或者 iPhone 的这个机子在那个公交闸机上碰一下，它会自动碰出来一个那个，就是 没有试过， 它会自己碰出来，所以它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测机制。 没错， 对。 而另外，比方说有些个车里边带有一个无线充电的功能。当你会发现它这个无线充电板上面写的 NFC 的时候，会发现当你想给你的手机充电，往那儿一放，它自动跳出来的界面就是 NFC 的这个移动Apple Pay 这个界面，就是你就是它会不停再往外跳，就很烦。于是我就非常非常 关闭了。 所以斩钉截铁的把 Apple Pay 功能取消。 所以其实可以换个角度来想。 他在苹果欧美那边可能生活中太缺少 NFC 的这种东西了，他觉得做完以后是个方便的，却没有想到在国内 NFC 已经如此的普及，如此的便利。 对， 你在光用这项功能去开发的时候就已经不合适了。 而且说句实话，就 NFC 毕竟是一个有技术门槛的东西，而且 NFC 有一定的学习成本，它比扫码支付有学习成本。 对的，我们二维码是最关键的。其实这也是很多年前大家分享过一个张小龙的那一个微信朋友圈，说二维码是未来线下支付的入口，这句话真的是应验了。 因为二维码技术倒不是有多复杂多高深，其实论技术原理或者甚至是安全性的话，二维码其实是不如这个 NFC 的，但是 学习成本低， 学习成本低，你要照顾中国这个特别中国的国情，我们不是有那么多人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去学习一个技术怎么用，而且这个技术还是为了花钱， 就是 我为了花钱我要搞得那么麻烦， 不是 对不对？ 对吧？ 所以你像二维码，你像咱们现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是扫二维码，在中国二维码已经是一个非常就是稀松平常的这么一件事， 易操作非常重要，哪怕这个卖鸡蛋灌饼的叔叔们都特别容易的，哪怕像我爸妈这样的非常拒绝科技产品的更新 啊，你爸妈 他们非常拒绝，他们就不想学，但是被鸡蛋灌饼的叔叔们都拉入不得不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支付， 可说呢多方便啊， 对， 而且有时候还能给你再减免一点钱， 就是 还有个红包， 对，最近不是每天都可以领那个支付宝的支付红包 啊，真的 少一两毛钱那也是心里 很，你不知道我发给你，我发给你，我天哪，我都用了一个多月了，你一次都没用过呀， 我觉得我错过了好几个亿，真是， 我自从认识了皇后，天哪，我占了不少便宜， 天天省钱是吧 每天都在薅羊毛， 对对， 哎呀，我觉得这个这市场啊是越来越细分了，所以说我们面对市场呢这种用户的角度也是越来越多元化，所以一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我们的网友们听友们去分享更多关于这样的一种在数码影像当中应该怎样去选择相关的相机呀、还是手机呀的选购，包括一些拍照技巧。来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哈， 对， 关于这个一些话题我们来探讨一下了，还是要这个请到二位嘉宾一会儿跟我们的这个网友们进行相关的解答才行。那怎么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呢？很简单哈，来，首先 用微信打开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啊，有什么问题现场问、难得我们这个特别棒的专家济济一堂， 是 好吧。而且这个提到拍摄技术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女孩子吧喜欢自拍又喜欢 P 照片、但是我个人的意见是，与其拍完了 P 不如在前期拍就拍出一张好照片， 对， 又自然又美， 拍出新的年的味道。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潮流梦工厂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智享生活单元，那么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关于这样的一个新春团聚的之前啊应该怎样进行选购相机篇。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有很多的食物啊不是吃的东西，而是实体的相机，包括一些小的设备在腾飞还有黄浩面前这里摆着。一会儿呢要跟各位朋友们去掰开揉碎，不是那个要去细分评说 拆开了， 能拆不起， 拆开了揉揉碎了看。 那这样吧，咱们还是先来有请腾飞给我们来推荐一些这个适合咱们普通消费者和进阶级消费者们的一些选购的相机产品，包括机身呐、镜头啊。甚至一些配件啊之类的，咱也可以按照价位分分档次。 咱们从入门级开始吧。 反正我的就是我接受过的这种提问里边呢，大家对价位上来说呢，它分两档，一档是5000左右的，一档是10000左右的。然后呢，一会儿如果再有补充，来皇后来讲讲手机方面的吧，我就主要说相机了。 如果要想呢选择5000元以下的话呢，可能你个跳过这段啊。 5000元左右的，我提过一些5000元左右的这样的选择， 就是两个档位， 对 吧？ 对。那5000元左右的话呢，一般是家用为主。那么我认为这个档次的机器呢，应该满足几个特点。第一是容易操作，有这种旋转触摸屏。旋转屏的好处呢，是你低角度，比如说我拍孩子、拍宠物的时候呢，我不用把腰弯在那儿，或者 腰肌劳损都已经， 或者关键是以前大家不知道看过一照片，为了拍一张低角度的照片，大家要趴在地上。 对。 那你有那个翻转屏的话，哎，就好了，就可以姿势优雅一些了。 对。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要有触屏，因为现在 触屏非常重要。 对， 不要学索尼，我要吐槽索尼。索尼的相机就不是索尼的卡片机哈，是索尼的那个。微单 它不带触屏。其实对于很多普通用户来说，触屏远比你要滑那个波纹噔噔噔噔噔噔那么调要简单的多。 哦，是啊。 而且现在，以前我们可能会认为触屏是不专业的感觉，但现在手机随便看照片都是触屏了，你再没有触屏就感觉是个落伍的感觉了。 就是啊。 现在佳能尼康3万多的相机都带触屏了，就是专业和触摸并不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嗯。 那么 也不知道谁规定的说专业就不能触屏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还要要求是这个相机有比较方便的分享功能，因为我们现在能让你不用手机去拍照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 然后不用手机之后还不能很快的发微博，那这相机干脆就直接淘汰 了。对啊，你想我不能说我出去玩，我白天拍了很多照片，拍了100多张，还要求我回家导到电脑上然后再发出去，这个已经不是就是很多人想要的这种东西了。 嗯， 我立刻拍张照片立刻传到手机上发微博，这是我认为这个入门或者说要家用相机必须具备的几个特征。如果再附加一点的话呢，就是大家现在买这种可以换镜头的相机也好，可以买专业相机也好，要求的呢不只是图像质量，最关键的是呢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虚化效果。哎，看我们现在的手机都有这个双摄功能了，都有 人像 虚化了， 对啊，像人像模式啊， 但我们这种人像虚化是靠光，是靠数字去计算出来的，会有一些的瑕疵，不够自然。那既然我要投资去买一个专业相机了，或者买一个就是5000左右的相机了，那最好呢它能比较容易的搭配大光圈镜头。 嗯， 基于这以上这几个要求，那么我总结一下的话呢，我会给大家推荐在这种可换镜头相机里优先选择比如说索尼的A6000。然后这是一个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微单相机。 嗯， 它从2014年发布到现在一直是热卖的，在同价位里热卖的。当然今年它增加了一些竞争对手，我们也期待索尼做一个升级。然后呢在单反角度，有很多朋友还是希望买单反嘛，我今天给大家拿来了一款 白色的 单反， 注意是白色的，因为很多人，因为我来的第一句我问腾飞说，哎，这个机子有白色的，他说他们写评测的时候这机子就一句话就行了，有白色， 有白色。 因为很多人一直觉得说这个单反就是黑色的，就觉得可能男生用，结果其实你看比如说，因为我们今天是既然要讲推荐给大家去新春拍摄，我觉得是有很多的女性消费者， 对啊， 或者是年轻的消费者的，他们已经不太接受于说还给我传递一种专业的态度，我不要，我要这个东西很漂亮，比如我觉得苗山一定是想要个漂亮的一个产品的。 我跟你说，但是这个颜色你已经俘虏了我，后面的话我都不用听了。 对， 所以他们的评测就是一句话，这款有白色 够了，对吧？ 面对女生的选择，说1000到10000，她可能最后就问你一下，有红的吗？ 对啊， 有白的吗？ 对啊。 那我语气这样，我不是一开始就问，哎，你喜欢白的还喜欢红的？ 对， 你喜欢红的，我给你选 择一款。有没有粉的？ 对，顶多再加一个， 是是 有美颜吗？ 对专业相机加美颜哈。 其实对于我这种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就像刚才腾飞说的，如果我选择买一个5000-6000块钱的相机，首先你得让我感觉出了花的值。如果是一个手机就可以替代的话，为什么要买？对不对？ 嗯， 这个相机 聊生给气的，真是 大概4000块钱吧。 不贵， 哦，这个4000 块， 然后 含镜头吗？ 含一支普通的这个标准镜头， 还是白的？ 这是什么镜头？ 1855的。 然后呢，如果我刚才为什么说再把它放到5000元价位呢？这样你有大概1000元的预算，去买一支拍人像的，我们叫501.8的镜头，大概700块。然后呢，你还可以留点钱买一个漂亮点的包包，这样的话呢，5000块钱连存储卡什么就可以包圆了。 我跟你讲，这腾飞也以后得常来，你知道，特别懂女孩们这个照相的小心思，对吧？一定要配个小汉小包，这个问题非常好。 对， 这是一套一套的。 出去拍照的确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 哎，对， 因为比如说很多人，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像这种单反产品的话，它是搭配不同的镜头的。比如说，可能很多朋友还对选镜头其实比较有困惑，我觉得，比如说像一般标配的镜头，它能满足说大概能有3倍左右的一个变焦能力，以及一个常见的广角能力，而且这种镜头一般有一个是它的景深不会特别的浅，就是很多人想要那种哇后面是像奶油一样的虚化，不好意思，这个可能不太能拍得出来， 它可能还不如我拿双摄手机拍一次， 对的，那种合成虚化的方式。那这时候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推荐所有人，真的是如果你想给你的女朋友，就是男生要给你的女朋友去拍照的时候，备一个那种小人像头，即所谓之前有那所谓的小痰盂， 对， 那种小人像头，这样的话能把你的女朋友拍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美，而且这种头其实也不算贵。 这里边为什么我会优先推荐佳能，是因为501.8这个规格的镜头基本每家都有， 都有，对， 佳能是所有里边最便宜的， 对， 在所有品牌的所有相机的这种可以换镜头相机里边。 达到想达到这个效果，佳能的这种总成本是最低的。 佳能的最大的好处是，我在可能跟很多朋友说，说如果你想考虑尽可能的多的镜头群支持的话，佳能是最佳的选择之一，因为它可以选择的镜头太多了。 嗯， 未来要是万一，你看我机身不用换，机身可能能用个四五年或者三四年，但有一天，比如说我是一球迷，我想去看球了，那其实或者是我要去干嘛去，我要去。去比如说登个山想拍个远处的风景，那我再买一个长焦头就好了嘛。 嗯， 他刚才讲到那个便宜的事情，我也要说，因为我自己家里是一个索尼的全幅那个机身真的很好，这个 HM2 这个那个腾飞知道，但是索尼就是镜头贵，同样也是501.8那个头，索尼要多少钱呢？ 1500元 以上。 对，但是相对来说在微单里边它其实已经算便宜 便宜的了。对 对， 我有一个特别外行的问题啊， 嗯， 就是这个镜头和机身可不可以不同品牌混着用？ 嗯， 看接口，看接口， 看大部分呢？ 大部分是不行的。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买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比如说索尼有所谓的 E 卡口， 对， 然后有这个所谓的四分之三那个 M43那个系统， 对，这是奥林巴斯松下的。 但你看奥林巴斯跟松下的很多的头。哎， 能够 能换着用， 不用。 再包括像很多的镜头厂商，比如说像这个，啊，对，它有。就是一个规格推出了适合于不同的那个相机厂商的镜头， 像佳能的头容易适用于其他机身吗？ 其实这一点也是佳能非常有超前性的一点。第一，刚才那个黄浩说了，佳能镜头的规格非常全。 对。 第二呢，佳能定标准定的特别早，它是87年定的标准， 嗯， 它的所有东西呢，经过20来年的这个大家其他人的仿效也好，叫研究也好，它已经不是一个秘密的事情了。 嗯。 所以呢，通过一些附件，我可以把佳能的镜头用在索尼相机上， 转接 用在奥林巴斯相机上，用在松下相机上，而且还能实现大部分的自动功能。当然了，对于初学者来说，这个不是我们推荐的一种操作，因为它会增加你的成本， 嗯， 一个是投入资金，嗯，一个是学习成本。 对， 但是对于玩家来说，能用一款相机体验不同的镜头，尤其是像索尼这种万能转接后背，它是一种可能性。 对， 嗯，其实秒山啊，你想多了。 嗯， 就是通常像这样的女孩子们来讲啊，不会买好多块镜头的，好多只镜头真的不会换来换去，因为背着嫌沉。 找人背啊， 需要一个帅气的男生在旁边， 对， 而且要拍照好的，对吧？ 你看一般的姑娘，人家都买人像的镜头是吧？我只有拥有一个拍近景拍菜的镜头， 就说的是微距镜头， 不错呀， 这 个，这 样的需求现在非常非常多 啊，哦，非常多， 而且佳能会 拍吃的，对，拍吃的。 佳能有一款镜头，我之前发过一个朋友圈，我开玩笑说叫柔光双灯摄，你们还有一 个哦，对对对， 它那个镜头的这两侧自带了一个补光灯， 光灯， 你贴近的时候你可以打开灯。你拍菜的时候，即使在那种比较就是有点气氛的那种不是很光线很明亮的这样的一个咖啡厅啊，或者一个西餐厅里边，你也可以拍出来非常就是光线充足 的 那种感觉的照片。 从此再也不用就是我在这儿，小豪，我拍张照片，你给我打灯，在这儿打。 哎， 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照片，好像你好像拍一个自拍，其他周围一堆人其实在给你拿着那个现场的什么东西给你去做反光，不用了，我们拿一个相机一个镜头就可以。 很早以前手机的手电筒功能就不是照亮。照路用的了，就是给别人打光的， 人家都叫补光灯嘛，对吧？ 对， 啊，来吧，那么下面时间的话呢，我们也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啊，听一首歌曲，歌曲还有整点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这个关于照相的这个话题。欢迎各位朋友们来锁定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了解更多我们的视频直播内容哦。我们一会儿见。 中风吹送到远方的美梦，回不去思念在祈求和歌颂，到下了心海回头，看天边的星光，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听声音颤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很爱回忆在心中。 尘落心上，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嗯、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午 我就得套件衣服。 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朋友们，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那刚刚腾飞说了一下关于这样5000元档的这样一个相机的这个选择哈、啊嗯，是来自于佳能的这个 US200D 啊。对，那这个 200D 的啊，这个是白色，它有黑色的， 有的 啊，也有， 可以看那个产品图片。哎，产品图片上是有黑色的， 还真是有黑色啊，来看。还是黑色的好看呢，感觉 不，我要买，我都想买白色 的，真 的 吗？对， 但是呢， 皮肤白呀， 不是，但是得保养一下，因为白色的，我之前用过松下的 GF3 也是白色的，但是就是比较容易脏啊，这个白色的都会有这个问题。 对，尤其那个在胶塞的那几个位置，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容易脏？ 其实主要是像这种镜头的这种地方， 镜头的地方会容易脏， 一些油渍啊，其实它你手要经常在上头去摸的 这一块的这个， 对， 要这个银色这一圈啊，对， 这个颜色绝对取决于这个宣传图片的背景是什么。刚才那个黑色在一个木质的桌子上就显得特别好看， 对。 但是平常呢，如果像冬天，我们的衣服颜色都比较深，那黑色就一般一些。 这符合我。 哎，所以说你看啊，那个哎， 你们俩开什么会？ 开小会。 我俩人怎么聊上了？ 我们刚才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机器就是我说的那个带翻转屏的机器，它上一代是没有的，这一代呢达到了， 还能自拍， 对，达到了， 对呀， 达到我们推荐等级，就是因为它满足， 就是转向自己，然后咔嚓来一张，嗯， 这也不是很多年前就有吗？ 但是过去在一些比如说 入门的机型或者时尚的机型中才用，但是相对比较高阶的产品，就是很奇怪，大家一直觉得这种功能花上功能，你不应该在高端的产品里头存在。 这以前就包括说触屏这个东西，但以前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一个认知， 就是也不知道是谁规定的、哦、 对， 就是我们印象里只有傻瓜机才应该具备这些功能，如果它是一个专业的摄像，就是以拍照功能见长的机器，就应该简简单单就是拍照广角。 我到了我来展示下一款产品的 时候。傻瓜机是吗？ 不是傻瓜机我们要打破大家的另外一个印象，就大家有一个印象就是 卡片相机， 专业相机一定要很大， 对， 卡片的小小的机器就不专业。 嗯， 那我手里现在拿到这个相机，其实它的价格能买一个半200D、 啊、 它单价是差不多6000块钱这样的， 了不得了，来看看这到底是啥啊， 看一下， 来， 这是索尼， 实物在场，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间里边摆的东西都好贵啊， 对，其实看看就跟我的一个手机的大小去相比， 对， 其实差不了太多 了，我刚刚说它真的不是一个手机壳吗？ 对，这个呢是索尼黑卡系列 X100 的第五代，也是最新的一代，它应该说是那种我们要说小巧又强大，而且有变形金刚支撑，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它可以这样翻过来，你可以自拍了， 哎， 第二是你自拍用的， 哎，自拍， 对，第二呢，对于很多专业的人士，他们习惯用单反了或者习惯用微单了，他们总追求一个叫做取景器的感觉， 哎， 这么大的机器你说有取景器吗？ 对， 注意， 有的， 它， 哎，来了， 出来一个取景器，这样我可以使用了，这样我一方面我可以用一个哎很专业的姿势， 看起来很专业的姿势，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我旅游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比如海滩上强光 哦，对， 看不清楚、 啊、怎么办呢， 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对 对， 而且这台机器虽然很小巧，但是无论是连拍，可能每秒我记得应该是16张的连拍速度， 哇， 然后呢还有 4K 的短片拍摄， 哇， 对，它其实是现在旅游拍家庭生活，尤其是记录小孩子宠物啊什么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利器， 它可以揣到你口袋里边， 嗯， 我因为我现在是当爸了，我的孩子现在也快1岁了、 嗯、 也长腿了，我以前经常在 跑、 啊、 长腿了吗， 对，就是已经满地的 抖，然后变青蛙， 在整个这个屋子里边满地爬的时候、 哎、 其实我之前就看到在那个大商场里，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一个奶爸这边拎着包，这手还得推着那婴儿 车、啊、 同时手上可能还得牵根绳去看那个孩子那个 子 防丢绳、 啊、 如果这时候呢宝妈想拉着孩子拍个照，哎，好好演示一下，宝妈拉着那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身上的东西全在宝那个宝爸手里， 对对对， 那你肯定用单反去拍照，我们追求这样的一个变焦什么就不现实了， 对， 你就尽量小巧，比如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台机器来，我这边其实大包小包拎着车，我这单 手咔嚓一手就行了， 给他拍个照， 而且 那这是定焦的吗还是怎么个意思呀， 定焦的呀， 定焦，你看， 哎， 其实是这样子的，很多人会就是如果你真的很讲究，因为很说实话大家对于手机其实最不满的部分其实是因为手机的变焦能力，不是手机的画质啊，我们会不会讲手机的画质现在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嗯、 但是呢它没有变焦能力，但是如果你要用单反微单这样的可换镜头相机的话，如果你要换一个高倍率的变焦的一个的话，镜头一般都很大， 对， 所以其实你带起来是个负担，像这种的卡片机，大家对卡片机依旧是有很多的，我觉得是有一个 偏见 的，觉得说卡片机的画质不好，其实你要用过了之后，比如说我就把黑卡拍的和都是索尼家的微单拍的，比如说当然了就是比如说是像我们演播厅里环境两张摆在你面前，可能如果你不是用一些很特殊的设置的话你是看不太出来的、 嗯、 尤其在条件充足的情况下，这个机器的画质其实上是可以跟比它大很多的这种单反微单相媲美的， 嗯，它是全幅的吗？ 它不是 英寸、嗯、因为小卡片机没法做特别大， 对、嗯、 索尼有一个全幅， 有一个 它要贵一点、 RX1 对， 但是那个呢是定焦镜头，就像侯浩说的、嗯、它是一个就是那个定焦镜头的机器呢，它往往是专业相机的补充、 嗯、 或者适合于什么呢，就是我有固定拍摄题材，我知道取舍、 嗯、 我拍不到的我就不拍，但是其实初学者或者家庭用户或者更这种的，我们追求的什么，我们是看得见就要拍得到， 对， 像这样的话呢，我推荐大家在选第一个相机第一个镜头的时候一定要买一个带变焦镜头的、 嗯、 不要一上来追求比如说高画质，追求这种好的虚化就买一个定焦啊、你可能拍摄起来没有乐趣，感觉很这样是一个很 枯燥，以后就不爱玩了， 不爱玩了，千万不要，就是拍照本身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不要因为拍照或者因为设备让自己累了，这样就不好了， 对， 哎，对，这点话我觉得是特别在理儿哈，就你想啊，如果你发现了这个拍照无乐趣了，不好玩了，不爱玩了以后，你就不会再花钱买新的设备了吗？别笑 啊 我们这时候是要插入广告时间了吗？ 没有，就是说 咱们这个设备的更新换代肯定还是根据需求进行的，对吧？ 我不， 而且其实现在 看它美不美， 嗯， 而且其实现在是这样子的，其实相机自己我们知道它也是有固件的，也就是说你买回一个相机之后，不见得说相机的功能就是一成不变的，或者画质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会随着它的固件的更新而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提升。 对，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就是像很多的这个，你看我买的索尼的那个。就是微单，我自己用的 A7M2， 那个相机它是有所谓的插件功能的， 嗯， 比如说 APP， 我是能直接往相机里装 APP， 装软件， 我甚至能装个美颜的 APP， 或者是直接修图的 APP， 直接装进去， 能不能装个微博什么的？ 啊，还真有， 有安卓，有相机是跑安卓系统的， 嗯， 之前是有的。 但是那个像佳能的相机 啊， 它现在是支持把照片分享到微博和百度网盘，它有一个影像分享系统，等于是相当于是你通过一个中间的一个跳转， 对， 先把照片传到比如一个中间商，中间商再帮你分发到比如微博里或者是百度的网盘备份进去。 那它需要连 WiFi， 这个 WiFi 还是要 它都可以连 WiFi， 这些都可以连 WiFi。 那它如果没有 WiFi 环境的话，该怎么办？ 手机开个热点， 开热点， 对呀、啊， 那多费流量，我们要不要给它插个 SIM 卡什么的？ 其实如果说是开热点的时候，大家一般会首选直接把照片分享到手机上，有手机 就完事儿了。对 对 对，那更灵活一些。 而且还有一个方式，比如说有了手机，我必须要讲哈，手机遥控这个就是手机操控这个功能，不要把它只看成是用这个手机在。就是传输照片，因为有些相机还具备可以用手机去遥控相机的功能。我举个例子，你们要自拍，带比如说去这种比较远的地方，很多人去拍自拍，以前是找一个服务员或者是路人朋友，哎，您帮我拍一张好不好？现在是只要我有个手机，有个脚架立在那儿，然后直接手机操控就好了。来，大家看好，3、2、1，咔， 哎，咔 就好了， 就好了， 直接用手机的就可以相当于可以遥控器。而且你看，现在这个同学站的操作哈，这个很多的手机，它很多的相机跟手机产品，它直接带 NFC， 就是我不需要去输入密码什么配对，我直接是两个这样子， 啪 啪扫一下之后，它就会配对，然后就完成了你的连接了。 这个好方便啊！ 所以。买像如果你是要去购买这样的产品的话，我们是非常建议 那是自拍模式哈， 大家去购买这种有便利的连接性的产品，真的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样的话呢，我们搭配一个像这样大的一个很小的脚架，因为我们虽然很多时候呢，我们说需要一个1米多高的脚架，这样跟我人一边 对 就是高方便操作，但实际上我们在外出拍摄的时候，哎，其实我们讲到是一个技巧了， 对， 你要充分利用外面的可以找到的东西， 地理环境， 哪怕是一个垃圾桶， 对， 你把它支在上面，这个时候其实这种脚架它折叠起来的话会非常便宜， 非常小， 嗯， 放在你背包里头啊，或者是一个 你的大衣的都可以把它装进去。 好多人特别爱买那种八爪鱼脚架，那个靠谱吗？ 那个脚架其实在国外尤其是做 vlog 的人特别常用， 对， 一方面它可以这样拿在手里拍，另外面它可以缠在栏杆或者什么， 对对对， 嗯，而且好的那种八爪鱼脚架，它其实可以支撑全幅单反配7200镜头的，它最贵的那个 GP8 那个系列。 我以为就撑个手机得了呢， 1000多块钱。 对，7200镜头，你想得有多重？ 对，很重的了， 这小1公斤了有吧？ 对，是1公斤多一点点的， 对， 而且配上机身的话是接近3公斤的一个。 对对对，嗯。 像看这么大，这是我之前去欧洲旅拍的时候，你如果穿着是一个大衣的话，你完全把它揣在口袋里，因为你完全可以把它用一个腿别在那个地方，一掉就 OK 了。 真是啊，妙处多多呢。 所以刚才恒辉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拍照技巧，就是我们老觉得是，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必须找别人给我们拍。举个例子，你有这种小的小脚架之后，而且碰上这种具有连接性，一定要买相机的时候要买这种带分享便利的连接性功能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利用这种连接性功能，分分钟找一个，比如说找个石头。找一个那个架子，找一个这种垃圾桶的顶上，就能分分钟的拍出，即使你一个人独自旅行，也可以拍出非常多的像是别人在给你拍照的感觉。 哇，这真的是老公们的福音呐、 尤其是在这个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终于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帮你拍，就是假的一个对方，是不是？就是在晒幸福，但发现自己内心是在流血流泪， 好惨， 还要做出一个手伸出来的 姿势，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呀，这太惨了啊！那这是一小技巧啊。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刚刚呢有两个价位的区间，是不是？ 对， 再说 的 是 这个是 啊，多少钱的？ 也是5000多的一个样子，接近6000吧。 嗯嗯。 那么，因为它这个机器本身没有什么我再需要买的东西了。其实加一张 SD 卡，大概在6000元左右就可以搞定。 就非常的就是集成性很高了， 全一个部全能的小巧的，可以即使是你不太会拍照的普通用户也能轻松上手的。 而且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老说单反穷三代，什么摄影毁一生，是因为镜头能换，我要不停的买， 要不停的买啊， 想阻止自己买的念头，就买这种不可以换镜头的相机。 是个好方法，又省钱了哈。沈神是不是 很难讲哦？ 又难讲了， 你知道吗？虽然这个可能不用换镜头，但是呢，你知道这些厂商像刚才推出白色的也好，他们在外观上面现在下功夫，让我们一个一个的买，有几个人真正了解它的性能而换相机呢？大部分被他们的颜值所征服了。 对，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节目嘛。今天要聊聊看相机的这个外观以及性能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且那个大小体积也一样，很多可能专业的摄影爱好者可能会觉得，我在这个夏天，比如说轻装上阵的时候，可以来一个大的，那冬天出游的时候，我可能就拽一个小的，所以一下又买俩。 No， 你又错了，我教你一个很省钱的方法，我根本就不买相机，我租。 哦， 行吗？ 可以的， 你看， 你买了吗？ 我没买啊。 那你好， 你找鹏飞租就行。他那个能不能，对吧？按小时租还是按天租给我，我就不完了吗？ 你张嘴了，他能按天租吗？一下把一年的租金都一天赚回来。 大众消费者们能不能够去租赁相机？万一给人使坏了该怎么办？有没有这么个这种服务？ 首先呢，租赁相机这个事情，其实租。拍摄器材很早就有了， 那 黄浩是电视台的，他肯定知道。 对， 做这种视频节目，其实大部分设备是靠租的。 我要买全套的摄像机，一部就广播级的就得10几万，加上专用的。 节目别做了，根本就是。 对呀、啊， 钱全扔这儿了。 对呀、啊，还包括说刚才我其实觉得王山有一个心理的担心，比如说好多人买了，比如说像这种相机还好，比如说像我去买一个 HM2， 其实我工作需要，很多人可能日常生活里头他不可能天天拿了那么大的一个相机，每天到处跑，日常生活就拿手机拍一拍。对不对？那怎么办？那我买了个东西，我的利用率又不高。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王乐，当时玩拍照的时候呢，买了一个所谓的佳能的白炮，就是特别贵的，特别贵的。结果发现买回来，除了他有时候去爱去对爱去那个机场周边的公园呢去拍拍飞机，没有什么可以用上的地方。那 也不拍自己，真是浪费了。 这个怎么拍自己？他在那隔壁楼拍自己吗？对不对？那个是长焦镜头，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利用率不高。但是万一你要是出门了，你要是出去玩了，想拍一些，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有些那种微距镜头，有那种特别大的广角镜头，就是能拍 鱼眼那些玩意儿。 对，这种镜头属于特种镜头，我不是需要一个日常备的，我可能日常就备一个普通的这么一个18-55、12-24这种镜头，然后我再备一个这个就是50，就这种定焦头够了。那其他的东西，包括镜头也好，我都可以去进行一个租赁，或者我自己最近没什么钱，我的相机呢不是那么的好，我出去的好不容易难得出去一次，比如去一次欧洲，去一次美国，甚至去一次什么格陵兰岛之类的地方，哇，太美了！我想不想让自己的这次旅行留遗憾的话，其实租相机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式。 但是身边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好友，那就真是造福身边的所有人呐、 那你给他，那你给他先掏机票钱，可能比你租机还贵。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在摄影圈里有一句话：相机如老婆，不能租，就不能外借。 真的、 对对， 自己的相机 自己的相机不外借。因为其实，尤其是玩器材的朋友，就家里有一些镜头的人，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去说：“哎，你这个相机不错，借我玩2天吧。” 这跟借车没什么区别吗？感觉 你说你要是拿回来，有的人就是不专业的人不会用。我们之前分享过其实一些图片， 对， 比如说把电池插到闪光灯那个位置，比如说把大的那个小的存储卡插进大的存储卡的位置， 拿不出来了。 或者说甚至我见过的比较极端的，本身那个遮光罩比如说应该从前头装，它从后头去顶进去就变形了那种程度，这都有可能。还有包括说比如说他换镜头的时候不小心拿手摁在了那个 CMOS 或者是摁在反光板上，你拿回来的时候，哎呀，你内心无比的气愤，但是呢你又碍着朋友关系，碍着等等，你又不好发作。那现在多出来了，我们可以把它推给一些专业的器材租赁服务商。其实从大概3年前、5年前开始，我们在国内已经出现了几家基于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租赁机构。过去大家的这种专业摄影器材呢，都是面向于院校啊， 对， 面向于这种摄影制作的这种单位啊，是一个 to B 的这种 事情，比较专业一些的这种领域。但现在真的是很多的消费领域的这种 对，它已经是一个一方面是 B2C， 我直接对客户，另一方面它变成了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买了镜头，我一年我算了一下，我买一个白炮一年就用20个周末，一个周末其实就2天，其实40天，我额外的200多天， 对， 我干嘛呢？我可以把它放到平台上，我委托平台租赁，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变成了一种就是，哎，我的闲置器材能变成钱， 哎，共享经济又来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共享的一个风口。 共享一定是要共享那些闲置的东西才行， 对，这个才是真正的共享， 哎， 不是共享，但我觉得共享单车那就叫分时租赁， 对， 因为那个东西 就是分时租赁， 不是谁的，不是说你把你自行车交给人家去租赁了，那个才叫共享， 对， 而这个才是一个方式， 没错。 所以就比如说很多人他自己有自己的这样的设备，他觉得利用率不高的时候，我可以租出去，而且我必要的时候，哎，我还可以取出来，而且我记得是平台是不是还可以帮你做一些维护？ 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由于平台有些东西其实上是被放坏的， 嗯 啊， 比如说你不注重防潮。你相机等半年拿出来，哎，发现里边长霉了， 完了， 因为要清霉就得拆开一次，镜头的精度就会下降。 对呀， 你其实总在用，至少这个镜头它会每次用之前都会检查一下， 嗯， 万一出现比如说磕碰了，是由使用者来负责的。其实这方面呢，租赁这个东西，像您说的这个共享经济进入到了一个风口了，在半个多月前，淘宝官方公布了这个官方租赁的样的一个激励计划。 嗯， 你现在用淘宝的 APP 里边直接搜淘宝租赁，就跳转到它的另外的一个页面。 哇， 以前大家比如说是利用淘宝现有的这种买卖，它主要以销售为主的平台， 嗯， 拍了以后呢不发货，这个叫担保押金，然后呢等到你退回来的时候再点那个退款，再押金退出来。而现在呢直接有一套流程，因为过去这种流程下，用户是没办法发评价的，相当于交易没完成，就是租金交易和押金交易是分开的。 分开的。 而现在由淘宝的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体系进来之后呢，用户可以对租赁服务商进行有效的这种评价了。 哦，这太好了。 这 就是我在你这租的设备服务怎么样，东西怎么样，是不是你这东西都有点差，还是你这东西还是挺好的，其实大家通过看这个评价就能一目了然。 对，而且这样的话呢，淘宝还会把它的类似于芝麻信用引进来。其实在大家租设备的时候，最大的门槛呢是押金而不是租金。 对， 比如说我一个专业点的，像刚才黄浩说的 A72 这个机身大概8000块，我随便加个镜头就要奔20000块去了。 对， 然后我们20000块的话，很多人信用卡单笔的额度就只有1万。你说我带2-3张卡分别去刷， 不又不现实， 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嗯， 而且刷卡本身成本会其实非常高。 那押金怎么处理呢？ 而现在像你有芝麻信用分，在座大家应该都是750往上吧？那750往上基本上可以达到大概6000到8000的免押额度。 嗯， 像这样的一个卡片相机，你基本上到上去以后一刷免押额度。哎，这机你就可以拿走了， 嗯， 就是你没哎，感觉上特别好，没花钱就拿走了， 嗯， 再拿回来再交回来的时候呢，你补个100-200的这样的一个租金，你这几天就用完了， 这多好啊！ 这个体验是不是特别好？ 就像我们这种，比方说出去拍照很少这种机会的人， 嗯， 那我觉得租相机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嗯， 很省钱，而且有保障， 而且有一个中间平台在中间， 对对对， 而且有一些设备。我们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这种设备我用的少，我一年半载我可能用不着一次， 嗯， 这样我可以去租。这种里边除了刚才黄浩说的像微距镜头啊、广角长焦，还有两类东西， 嗯， 一个是防水设备， 哦， 防水相机。你看我海岛游的时候，我肯定是希望潜水，像 IX100 它有一个防水壳，这个防水壳要卖2000块。 嗯， 你如果一年 一次， 你一年要下水4-5次，你是个专业的一个潜水员，你买了还 OK。 那我想知道，其实像 GoPro 那种产品，其实也是可以租的。 GoPro 是所有租赁店的发家的一个起点。 哦。就是这种并不是在日常生活里头用的特别多的产品。 我可以报一个数据，就是我跟我有合作的那个租赁店，他刚刚就是在今天上午，GoPro 6-5到4。全部租光，大概小200台， 真的，我有 200台， 我有一台闲置的可以租给你。 他每年他到了这种， 我再有一台闲置的， 因为这个机器的需求是一个波峰波谷式的，平时没有人租， 对， 一到春节临近了， 全 大假期的时候出去玩， 大家都是拿着它去玩的，就每个人都说，哎，我要潜水啊，我要什么什么，我带一个吧，因为它也不大。 嗯，对， 然后每个店当时可能备50来台，有4家店，你看差不多就200台出去了。 有没有？看， 然后另外还有 GoPro 这种 附件很有用， 它是 一堆完全闲置。 其实这也是租赁服务的一种好处。 对啊， 他给你的时候会问你是拍什么，他会把附件都算进去，给你一个小包。 哦， 拍的时候就是防水壳、双电、双充、 壁架、壁袋之类的东西。 那个是要选的，但必配的是类似于那种浮力棒，就是那个潜水用的。 啊，对对对。 然后还有有的人需要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钱，就可以得到一个半水面的那种效果的那个镜头。你可以特别适合把相机卡在正好是一半水一半天的那个地方，特别适合去潜水、去浮潜、去拍照。 太好了。 然后我们说了下海了，就反过来要想到 上天 无人机搭载北京六环以内限飞，基本上只有过年回老家或者要出国玩的时候才有可能用到无人机。你说你买完一年吃灰330天不现实，对不对？ 对啊， 这时候你可以选择租赁。那个无人机这边30-40台，包括大疆最新发布的产品，都在前不久全部订光。 哇，那其实大疆最近啊，也有一些新鲜的玩意儿登场呢。其实腾飞也去体验了一下，是不是？ 没有体验成，但是呢，我看了一些我的朋友们发回来的体验报告，我自己内心也心痒痒，准备今年可能 入手。 对对对对对，也要买一个回来去玩一玩。 嗯，我看大疆有这个叫做 Spark 系列是吧？ 对。 啊，这个就是这个无人机。 对，Spark最好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大疆有非常多的产品，甚至有像比如说那个Inspire 这种大型的物，然后是给这种专业用途使用的。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推荐 Spark？ 因为它是一个很消费级的产品，而且我们知道无人机并不是一个零门槛的产品。之前很多人经常听到一个词叫炸机。就是你用的不好，或者很多人对无人机其实并没有什么概念，就是能飞，但是来了一阵风或者是这样的话，它就会掉下来。一掉下来后可能扇叶就受损， 就摔坏了呀。 像 炸机还不是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我们叫提控而回，就这机器找不到了，你只能拿，就是飞丢了， 只能提遥控器回来。 对，这样你只拿遥控器回 来。提控而回。 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那个时候都想买那个大疆的无人机，我当时给了他们所有人的忠告就是，请你先买一个航模在家练习一下。 我可以，就本来今天想拿过来，但是由于快递原因我们没有收到。大疆的一个子公司看多了一个699的无人机 Tello， 对对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 上次我们做节目是不是有提到？ 有 Tello 其实看上去这个图可能看不出来大小哈，因为看上去的话跟一个无人机有很多就是差不多。但是你再倒回去看 Spark 前面有一张图片是正好在一个人的手心上头，就是它比 Spark 要再更小。 其实说一句就够了，Spark 这种无人机它都超过200克，是需要飞行备案的。Tello 只有80克，算电池只有80克， 就是可以在咱们屋里飞。咱们现在直播间里头，如果这个机器有的话，是可以在咱们这屋里飞的。 取代摇臂的一个东西。 你说的很对，因为很多的这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时候，包括发布会，现在很多厂商是不用这个摇臂的，因为摇臂比较贵，而且说实话，摇臂操作的人员，它的人力成本是比较高的。就派个无人机。拍了就好了，当它取代一个这个摇臂的一个 工 作。这个 Tello 它的这个噪音怎么样？ 啊，没有试到，我今天很想拿过来， 是吧？ 这样我们先看一下那个 Spark， 我正好去了 Spark 的发布会，然后 Spark 发布会上我拍了一段现场的一个展示。因为 Spark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是手势操作。你可以看一下刚那个，就是他的这个服务员他是怎么拿，他的这个展示人员是他那个拿手势去操作的，而且可以从你的手上起飞，手上降落。 来看一下。高能提醒前方，因为这个操作员展示的人长得太像腾飞了 啊！ 来看一下啊，侧面特别特别像，感觉是。哎， 你看他是拿手在那个地方对着他，然后就是可以左右移动。其实刚才那个腾飞讲过一个事情，你知道现在这个无人机有个新用途是自拍，因为比如说自拍杆不够长的时候，直接让无人机飞到前头去，就能拍下你这边所有的一个人，而且呢还能拍出不同的角度来。 你跟无人机比一下这个，他就知道要拍照了，就三二就拍照了，真的。 哦，就比一下， 比一个特定的姿势，比如说是夜也好，或者是因为有的可以设，有的是这样子啊，或者是这样，他都可以进行一个设置，然后他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拍摄。 哦，这个太方便了。 对， 而且这个无人机它不会说要跑跑跑哎丢了。 它是悬停的，而且你像这个 Spark 就是，比如说，当我设定好跟踪某一个目标的时候，它是一直在拍摄追踪这个目标的。比如说很多人喜欢自驾游，那比如说到了允许放飞无人机的地方，我们前提是允许哈。那比如说山间路上放下来之后，定着你这个车，那它其实就是追着你这个车。

到节目当中最后的一个时段呢，我们的志向生活正在直播当中，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好，我是苗珊。看到我的脸旁边这个粉粉的小牌子，上面就是关爱青年计划，您可以在搜索微信公众号找到它，同时在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看到我们，欢迎大家留言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两位著名的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可以为大家答疑解惑。 是的，欢迎黄浩还有腾飞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数码影像方面的问题。刚刚聊了半天关于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设备哈，有相机，看的有单反啊，有这个微单呐、哈，还有这个无人机设备啊哈，让我们是得开了眼界哈。那下面的时间，我觉得应该让黄浩跟腾飞 PK 一下。对，就是说你看看到底是要用手机拍呢，还是要用这个相机去拍呢？ 黄浩肯定是手机拍的，是不是？ 不，其实这样的，我也不说，要不然我干嘛买索尼的那个微单呢？我觉得是这样的。 根本嫌弃了呢，是不是？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哈，就是我们强调一件事情，是手机为什么在这么快的时间里头就基本上把入门款的相机就基本上给干掉了。 嗯， 因为方便呀。 真的是方便，而且方便随时分享，这是我们强调。 腾飞也承认这一点。 对，为什么说像你要买这相机，也要买它具有随时分享能力的连接能力的产品？ 对。 而且这几年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手机的拍照的画质的确是越来越好了。 嗯。 很多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现在买一个2000到3000左右的产品，其实这个档位上的主流的热门款产品，基本上没有说差的，我说句实话，因为要是真的差的话，我觉得那个手机一定卖的不会很好， 嗯， 它就不会是一个主流的产品。 反过来，目前市场上2000到3000之间的相机，大部分都是2-3年的旧款本，它不断的降价，降到那个位置了。你要买它的话，要妥协，比如说没有 WiFi， 要妥协没有反转屏。事实上，如果有人现在问我2000块买什么相机，我会告诉他，还是好好用手机吧， 买一个2-3块钱比较好的手机。 这个想法， 他们俩这个立场好像突然 反 转了。 对， 没有反转，因为腾飞在这个微博上头曾经发过类似的一段话，我记得说他会觉得说现在某些相机厂有点不思进取。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手机跟相机的传感器，因为我们知道决定很多画面的根本因素是那个传感器，手机在传感器上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赶上相机的。 啊， 相机我们通常主流的，比如说这个 APS-C 画幅的，或者是这个1英寸的，那其实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大家可以看到， 来拆了啊，拆了啊， 可以看到视频直播就能看到它的传感器的大小。手机多大？你打开看一看， 比 摄像头后头， 比你指甲盖， 比你指甲盖还要小， 小好多好多好多。 对， 来，我准备开始。 哇，腾飞，你就默默的就拆了。 对， 哎，大家可以看到里边，哎，这时候 可以来对上镜头，对近一点看。 对， 我拿手机上立刻给它打个光，大家可以看到里边吧。 哎，对， 你看它传感器，其实它的面积还是 非常大的， 对，非常大的 ，对。 所以你看到啊，这个传感器这么大，手机是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跟它比的。 但是你别忘了，手机有一个事情真的是发挥了它作为手机作为一个计算设备的功力， 嗯， 它可以做实时的后期处理啊。 对， 很多人是不知道，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 ，iPhone 拍照的时候，其实是不管你是按了几下，你哪怕按了一下，它是在后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计算，可能同时拍了很多张，把这么多张给你合成了一张。 对， 你觉得说，哎，为什么手机这么小的，怎么感觉跟有时候相机拍出来差不多呢？其实我们讲手机基本上都是所见非所得，因为你看到它取景那个画面，其实不是它最后拍出来的画面。 对， 拍出画面一般都要比你看到了取景那个画面要好，是因为它都做了后期处理。 对，对， 实时的后期处理。 其实前两天有一个媒体做了一个手机旗舰手机横屏，它引发了一些争议。争议的原因不是在于它评了手机的好坏，而是因为它拉了一款相机陪绑，而这个事情直接触动到了那些相机厂商。 嗯， 因为当时他会大家说，哎，你这个某些场景下相机一点没有占到便宜，甚至表现比手机更差。 对， 之后有出现两种声音，也是当时我发那个不思进取的这样的一个微博的一个来源，就是第一种声音就是你这种对比呢对相机不公平，为什么呢？你这个照片，手机的照片都被后期过了，相机的照片没有后期。这个后期它不是指的是我们在电脑上操作， 是 指的是手机做了加工，而相机的照片没有做加工。意思就是相机的照片呢保留了这种后期的可能性，而手机是把它用尽了， 那这样做一个对比你感觉不公平，但我也要说这其实也很公平，因为对于大多数的这种普通用户来说， 他不会拿着 去做后期的 修图修片，对吧， 他就想我摁一下快门得到一张好照片。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说相机你为什么不能再多提供一个选项呢？这个东西又不是说是一个非零即一的事情， 对 大家一个选择，你默认得到一个特别好看的照片，我也可以通过里面比如一个肉格式文件，我得到一个后期调整空间，这是可以的， 完 全可以啊。 你看很多现在的卖的比较贵的单反产品，它的整个的自动挡，它也强调说，哎，我是做了些什么优化的，我是做了什么东西的。 但是这种优化远远比不上 手机。 说实话，就是，举两个例子，第一个 ，OPPO 在好多年前手持就可以拍出一个拼合高像素的一个照片 啊，对对对， 应该 合成高像素， 那个特别特别早的 R5 就有了， 对 ，R5 就有， 然后。到现在为止，相机想拼高像素，全都得用三脚架， 而且很慢， 而且好多高像素拼接在相机里还做不了啊，你还得把照片导到电脑上去做。之前黄浩见过我那个电脑导那个照片，然后在处理的时候，嗡，那个风扇就转起来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手机摁一下就可以多帧了，像那个 vivo 有 DSP 的手机， 对 你可能摁一下，它用了七张甚至八张， 对， 它是能实现什么？第一是。高反差就是亮度和暗部的这样一个合成，同时呢还用多帧做降噪，这就是在夜景 会更干 HDR, 会更干净、这个、 而现在相机我们很多技巧上叫做多帧拍摄，我们有个专业名词叫堆栈，这都是放在电脑上去做的、你一个五六千块的电脑在现在来说运算性能应该不差了， 不错了 啊一跑这个堆栈 也比较吃力， 这个风扇 也 转起来 也比较吃力， 然后一等就得等两三分钟， 所以刚才 怎么样感谢沟通，是不是 其实坦白讲，比如说像 vivo 那个 DSP 也不是高通的，那是瑞芯微的，就是这个是手机厂商跟芯片厂自己去开发的，关键是手机厂商有这个意识。 对， 我下面要分享的几个是什么呢？是就是我们讲了，其实两千以上的产品的拍照都不差，但是呢，我们讲的是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产品。刚才这个腾飞讲的 vivo 的这个 X20， 包括 X20 Plus， 就上次来到节目中来展示那个屏下指纹那个产品啊、那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产品。它特色就刚才讲过的所谓的 HDR 的这项技术。这个技术呢是能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眼的有名词叫宽容度。我们人眼的宽容度非常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眼膜厅里头，比如说这个光灯管几根是看得到的。 对。 那边的黑幕。它其实不是纯黑的，是反着光的，是没问题的。可是我们如果拿相机或者是手机拍照，就会觉得说，哎，这灯撕了， 是一片白， 那块是一片黑的， 对， 就它的宽容度是不如我们的眼睛的。 对， 那么刚才讲到了，像 vivo 用这个 DSP 的技术，它是实现了说在一秒，就是你拍的那一瞬间，你不用管它，它自己后面拍了很多张，把很多张给你合成起来，那么就会发现说暗部的细节也有，亮部的细节也没有损失。那么这个功能在拍什么场景非常无能？拍风景，我 什么海滩呐、 日出日落， 还有拍雪景。那包括说我12月份的时候呢，我去了一趟日本的当时是。就是枫叶非常的丰富，我旁边有一个朋友用的是一个另一个牌子的国产手机，就也是就是中国游客，然后他就说哎呀拍不出好照片，结果呢我 过去帮他开， 没有，他就看到我在拍说哎你是什么手机，为什么拍得这么好看，我说这个是，他说他用的是某个厂牌，但是他那个手机比较老了哈，他说我的手机有 HDR 功能，我帮他开了 HDR， 但是即使很多手机有 HDR 功能，也没有像 vivo 的这个产品一样它有比较好的一个这种 HDR 的能力。我们哪怕不说就是拍这种大的光比这种情况，我们就看一张咱们电台的一个照片， 好，你自己拿你的手机拍的啊？ 对，不是，我正在找那一张照片，就是我是之前就拍的咱们电台大楼 外立面是吗？ 对， 是夜间是不是？ 对，夜间的外立面这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哎，对，这个拍摄的素质就非常非常高了。 对， 那会儿可以看到这整个的灯光，还有这整个的幕墙，包括暗部的一些细节。 棱都能看 到，都能看得到， 对，这个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所在。 说实话，我也是做了七八年的相机编辑了，感慨一下，三五年前的相机，而且还是不菲的相机，夜拍不过如此呀。 对呀， 好，刚才说到夜拍了，我们要再分享一个技术，就是我们知道手机的问题是在于说它的传感器不够大，那有厂商说，哎，那我试着说，在我拍照的时候，我把手机上的。几个传感器用起来共同做曝光，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能让它的进光量多一些？ 哦，这是你指的黑白彩色双摄那种方案吧？ 不是，是现在已经有厂商，当然这个也是需要就是传感器的厂商跟手机厂商跟处理器的厂商，就是 DSP、ISP 去共同运作的。它相当于是说我 我有一颗比较高像素的摄像头，然后呢，但是我拍景的时候呢，我是可以把它自动的合并成一个比较大的像素，四个像素合并成个比较大的像素，这样它的进光量就会变得比较多。虽然它可能会牺牲什么呢，它会牺牲一定的夜景的解析力，就它看上去它的那个就是细节的部分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对于普通手机用户来说，在我手机屏幕上看 噪点少就行， 噪点少更亮，比细节更好，其实更重要。这个典型代表产品是 OPPO 的 R11S， 其实它的技术来自于三星的这个 ISO， 就三星自己的传感器，它就用了这样的技术。那我在夜景拍摄的时候，它就是把四颗像素当一颗用，这样的话出来的夜景照片就非常非常的明亮。它实现的形式跟这个 vivo 是不一样的， vivo 是我拍了很多张然后在后台处理，所以它那个其实对于处理器和那个，所以它有一颗独立的 DSC 来做这个事。 其实这种类型的东西相机上有吗？真的有。 有。 再往前说一下的话，其实这个技术最早出现在哪儿？出现在 iPhone 6的前置摄像头。 啊。 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规格表， iPhone 6的前置摄像头是200万像素，满足了一个1920x1080的 FaceTime， 当时苹果是这么想的。到 6S 的时候呢，它变成了接近500万像素，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自拍。后来大家说，其实这是苹果为自拍用户做的妥协，他们之间的大小像素其实没有变，而只是过去六的时候是四个在一起成像，它为了视频的时候更流畅或者曝光更好。但是由于后来发现，哎，这个美颜自拍的用户比用 FaceTime 的用户更多， 对， 它就变成了6S 这个500万像素。 所以其实很多厂商的前置摄像头也是有这功能的，它是用大像素，因为前置摄像头很多人不希望前置摄像头特别清楚的，因为这样会，他希望有一些朦胧美，但是一定要比较亮白， 对 比较清楚，哪怕在夜景的状态下也要比较好的表现， 一白遮百丑， 那可说呢，对不对？ 不希望清楚就白净点就行，是不是？ 所以 对 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推荐的一个部分。然后刚才还有那个同学说过了，就是双摄的相机技术。双摄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一个场景，但其实现在双摄手机很常见了。 对啊， 有去年还很流行的技术，我要说去年流行啊，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广角长焦双摄。就说它有一个作用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手机上头有一个比较令人诟病的场景是要做变焦，那么它至少能够实现一个两倍的无损，就是不是数字变焦，还会给你撑的比较模糊的，它是个无损的变焦， 对对对，是个光学变焦。 除此之外呢，两个搭配去实现一个人像模式的一个部分。因为还是很多人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后背像奶油般虚化的功能，但是我认识很多朋友，人像模式经常用在美食上头，因为也能拍出后面是那种虚化般的一个效果。那今年的这个双摄好像有了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因为你会发现说广角长焦双摄用的厂商不是那么的多了。 广角长焦双摄应该用的比较多的是 iPhone 的 7 Plus 开始 7 Plus 然后 iPhone 10， 对， 然后小米的产品里 现在全都是 广角双摄比较多。三星好像就 Note 8一款吧， 对，三星是一款， 就这一款。我其实自己就是广角长焦双摄用户，我以前还会带个相机，甚至说比如说咱们跑会的时候拍个场景图，自打有了长焦双摄，拍场景图的时候只要一按手机就行，我觉得这个功能特别好用。 对，好， 但更多的是不是还是黑白加上彩色双头？ 黑白彩色是另一种方式，它的方式其实跟那个就是 HDR 的多帧合成有点类似，它是两个同时拍摄之后，用黑白的那个的就是亮度和信息，然后分辨率信息来叠加过来之后，来抵消一部分主摄像头上产生的噪点。它这个场就是每个用的场景是相对来说不太一样的，因为 OPPO 的双摄就刚才讲到了，它是两颗摄像头，一颗1600，一颗2000，它是只有那个2000万来做那个四合一的，因为如果它的那个如果主摄像头比如说像1200，如果你还做四合一的话，那你这分辨率就太低了，你就只能合成个300万的照片，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是不接受的。说到变焦呢，我要讲一个事情是前几年还有争议哈，就是这个手机上实现变焦的一个部分，因为早年时候像三星有做这种就 Zoom 的那个 Galaxy 4， 但是它太厚了，因为要变焦就必须很厚。你像这个黑卡在相机里它是很轻薄的， 对啊， 手机里绝对是厚的，它是不被接受的。所以呢有个中间产物出来了，是 Moto 的那个模块化的设计， Moto Z， 但是 Moto 的那个我们讲它的那个变焦模块哈，这个画质 还不如它自带的那个摄像头。 对，但是它的确解决了很严重的问题，是它提供了10倍光学变焦。 对， 它的合体式的操作的确比就是以前索尼有一个那种外接的 遥控， 它是有好处的。因为 WiFi 有个问题是我拍完之后要等它嘎 传过来， 延迟太高， 延迟太高。而且包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一个场合无线干扰太多，它是通过 WiFi 的，那你整个操作是非常非常卡顿的， 繁琐， 甚至连取景都卡顿。但是 说到这个很伤心，好多相机厂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支持 5G 赫兹，而我们知道 2.4G 赫兹频段现在已经干扰 不得 了，太厉害 了。 对对 对, 对。但是我想讲的是 Motorola 这个模块化其实给了手机上的影像非常多的一个可能 性、 嗯、 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其实是设计了什么都可以，包括说它现在可以直接把它变成一台电脑， 嗯， 就是跑那个安卓或者 Linux 底层的都是可以的。那今天我带了两个他们最新的一个东西， 两个模块吗？ 对，模块，一个是这个是一个全景模块， 是什么东西啊？一个黑不拉几的这个长上 这 样子、啊，这 是一个全景相机。嗯、我们肯定看到过微博上很多图片，就是一个地方它有很多的这种全景的这个照片，就是我拿着手机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地方的这个下面。那么这款产品就是可以实现一个，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系统原生的那个拍照功能就可以直接调用它， 对 对吧？ 这个是模块化最好的部分，就是我不用去装别的软件，我上去之后我直接用系统的相机就可以。 来把这个对上我们的镜头看一下，来 来 来，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因为其实、 啊、 你面前有一个专属的。 这样的一个， 你这个现在是在拍，到底是你还是在 整个环境？ 我看我给你还一下， 哇 哇， 太可怕了！ 其实像这种的摄像头 ，No way， 怎么可能这样？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像模块化这样的你的操作的这种一体化和体验这么好。 就包括当时你看哈苏也是卡上去之后，我直接就用哈苏机身操作了，我就不用再去开一个独立的 app 了。 那我想请问，拍完了以后它存成什么东西呢？ 它是存成了一个特定的一个格式，但是现在特别好，像微博 支持 直接发出去的。我刚才就直接发了一个咱们、 哎、看到了 这个拍出来 的全貌， 这个拍出来就是全景照片， 对 吧？对， 你看它的设计很有趣，你是这么拿出来的，很多讯息你还要这么按，其实不好按。它后面 M 那个标是一个按钮，我直接这样子， 哎，一按那个标，全景照就照 完 了， 拍完了。然后滑过去看，它，你现在我们看到这照片是这么一个格式，比较奇怪，但是传上去之后， 是一个小星球的感觉。 对， 我点击一下这个，它中间有一个这个按钮，有一个图标，点击完之后， 对， 哦， 它就是一个。这种的一个就是全景状态，而且你跟着手机的移动、 啊、 是看到手机的不同的一个部分的、 啊、那你拍的时候也是这样动的吗？ 拍的就只要按了一下， 因为注意它是前后都有一颗摄像头、 啊、 全景相机它是可以就是正好合成一张360度的， 所以它是这样，它两个前后摄像头各管了180度是吗、 对， 其实是超过180度， 还有上下呢，它 太可怕了， 因为它要提供一定程度的， 一个管了半球，另外一个管另外一半球。 对，其实这里也可以大家提示一个全景相机使用小技巧，如果你有一个自拍杆把机器支起来，就是不要用手去摸这机器，离得远一点。全景相机在这种很薄的机身下，它其实可以合成出一种什么叫悬浮视角，就仿佛我们在这个整个时空中，这有一个东西，哎，这有一个点，这有一个球浮在这里拍摄到了整个空间。 对对对， 就在这张照片里你找不到手的痕迹，找不到那个摄像头的痕迹，这特别特别有意思、 哇， 好像我们 四维空间嘛， 好像我们进入到了这种那个虚拟世界中那种感觉， 你是飘在空中的，就是一个就是哎我在哪儿你找不到落地的一个地方， 这还是个手机。 对，好，接下来你还要看， 这是一个模块而已。 对，它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手机的本体加一个模块。现在我为什么现在才说这个东西我觉得 OK 了，因为早前 Moto 这个系列产品就是 Moto Z 出来的时候卖的比较贵，但是它有个好处是 时间长了就便宜了。 对，而且没错，而且是这样的Moto 有一个好处， 非老说实话， Moto 有个好处是他当时做了一个承诺，是他践行了一个承诺，大家很担心说这个模块的接口是固定的，那会不会我用了一代下一代不支持了 啊？对呀、啊， 至少这是去年的产品，然后今年的产品，包括不是，就是2016年和2017年，包括今年的产品，它都是同一个接口。 那它的这个模块只配合 Moto 的产品吗？ 对，但是比如说这款产品啊，这款是就是16年的产品，现在来看的话，其实配置相对比较低一些了，但价格只要1500块钱左右。 你给我摸摸那个模块， 快。沾沾这喜气儿是吧？你看我网友张志友说了，原来是这么拍出来的呀。 苗山应该对我下面讲的这模块更有兴趣。我觉得很多女生对于 拍 立得有无可抗拒的 一个啊，当时就能洗出来是不是？ 注意， 拍立得呀、啊， 怎么这么小？ 手机拍完，然后直接出拍立得照片。 这个也是个模块是吗？相当于 我的天， 他就身上背了个壳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里面有照片，有相纸的，里面 配合了。 当然这个 好想把这个扔了。 对，但是这个可能就不能像那个就是全景模块的哈苏一样是用自己的程序的，它里面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程序，安装上去它会提醒你安装，叫做 Instant Share， 就是宝丽来给它设计的一个 APP， 相当于是一个随身打印机。 对，而且注意它专门有一个 APP 也是它自己这个配合的，叫魔印印象，是干嘛用的呢？拍证件照 啊， 直接可以卡，有证件照的那个大小的纸直接能卡出来拍摄， 地铁里的小房子都不用进了。 而且你看它这个也是跟拍立得一样，这边是有一个这个按钮，就直接像相机拍摄一样的，我这么拍一下咔嚓走出来。但是今天不好意思， 你没有相纸了。对， 京东上已经卖完了。 这个人冲着我， 可以放几张？ 10张应该是有一组 够用了。 对，然后他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 会弹出来一张一张的， 打印出来，打印出来。 就是说摸头这么多年并没有在手机本身下功夫，而在它的周边产品和模块。 其实它要把这些模块做到手机上头去，它这个模块的这个接口这儿，这是很重要的。 其实你把它理解为这是一个小米生态链，就摸头也要打造一个生态链， 它也要自己的生态链， 可以跟着它符合这个标准一起。 而且它的模块专属性导致于哪怕我再不爱它的手机，我想用这些模块 我 就必须用。我 买了几个模块之后，我为了他们继续服役，我就要继续的去升级手机，升级以后还要买摩托的。 哎，有没有觉得这个意识其实是从苹果开始灌输给我们的？ 全家 这种意识， 全家桶嘛，对 对。 因为这个其实模块还有非常多，我们今天只分享了是跟影像有关的几个。 其实那个投影仪也很好玩。 哦，对，它有还有个迷你投影仪，一个微投的这么一个部分在里头。 我真的这个看上去就以为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机壳，而且很轻，也不会给你造成什么。 它的手机壳还有无线充电的功能 啊，这还是一个充电宝。 这个不能充电，就是它有专门的一个，就很像是一个那种就是手机壳卡在后盖，因为它后面是磁力吸附嘛，吸在后面的。哎，就是我手里这个吸上去之后，这个它是一个 带网度很高的， 对，带无线充电的一个功能的。 无线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把 就是让它变成无线充电的手机了， 就是一个变成无线充电的手机了。 我天哪，你这个所有的摩托后边的这个片片，多功能的小片片， 它现在大概有40多个不同类别 啊，这么多。 我想知道它的现在这个摩托 Z 这个手机现在还用的怎样，还顺畅吗？ 这部还挺好的，因为 没有人提到摩托的手机，提到的都是它身后的这些模块片。 模块到时候不会说因为它的手机更新换代而就用不了了吗？ 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一代的接口，他说的是三代兼容，所以至少到今年到2018年底之前的东西，它全部都是兼容的。 所以 Moto 近一段时间的机身的尺寸应该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就是这一个尺寸，因为它整个就是三代都是一个，顶多是正面，比如说这个是前年的产品了，因为我特地拿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产品，告诉大家说这个便宜产品也是能用的，只不过是新产品的变成了一个全面屏， 哦， 更大了一些，但是整个机身是一样的， 背面接口也没有变， 没有变，这是为了保护投资保护，你去年买。所有的模块，即使你今天想换个新手机，只要是 Moto 的， 就应该这样嘛。 哦，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其实我能不能说一个省钱的方法？我等它出下一代的时候，上一代应该大家都在打折卖的时候， 我买这模块。对， 像这个，比如这个手机，其实这个机器就手机本身单机啊，现在才1500多块钱左右。 啊， 那个哈苏那个模块上市时候还挺贵的，现在降价也是降到1400到1600之间的一个价格上了。其实这样加起来的话， 3000块。 对，而且哈苏虽然我们说它没有，可能没有，因为它这个机器手机本身自己拍照还不错，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10倍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真的找不到什么解决方案。而且关键是它跟手机是一体的，很多人可以拿它直接用它开可以变焦的 直播， 这个是那种无线摄像头不能比的， 太厉害了。 那个直播是不是只有微博能支持啊？ 不是，它接上去之后跟系统的应用是一体化的，也就是说斗鱼、微博、一直播，只要是你能开直播的软件通通可以用。 完了，以前老 说 这个什么玩单反毁一生，我发现现在手机也可以让我们直接模块可以让掉大坑，真是啊。不许笑，我们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节目。但到这里的话呢，我们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哈。 对， 非常开心可以看到这么多新奇的东西，能够让我们更加这个长知识，能够了解到。 尽管产品更新换代很快，很多人会说比较费钱，但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妙招都是为了让大家省钱。 没错， 比如说手机让你不再更换的情况下，换模块可以提高用户的体验度，然后可以有更多的功能的开发，让您的生活更便利，别花了钱把这些功能都浪费没用。 对，太好了。 那今天呢要感谢我们两位特别来宾跟我们来分享这么多的相关的实用知识还有相关的技巧了、啊、要感谢苗山啊为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啊尤其呢这个在上了节目之后开始要花钱花的变多了一些可能开始收东西了 真的很费钱、 啊、好了以后管黄浩管腾飞我们去租他们的设备就 好嘞、 啊、今日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光临今天的潮流办公场之智享生活也就是我们在年前的最后一个周五的节目了哈、啊、好了也是我们年前的最后一期数码节目 给大家拜年 拜早年当然了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在2018年在新的狗年里边能够旺旺旺哈、啊、能够有更多的更加好的数码设备帮助朋友们能够智享生活 天天开心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然后的节目将会是活力 Music 课也希望您继续收听 好的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